慢慢在靠近，心跳加速，爱有引力，这份甜蜜速递进你心里。 多奇妙的相遇，那一天风和日丽，我们竟拿错了快递。若爱情是命中注定，我可要考一考你。啊哈， 怕你一见钟情，爱上你不可思议，你故意拉开了距离。不说那么多大道理，我会用行动证明。 这份